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王元涛的散文《你知道吗？数学家最早都是黑社会》。在文学主打星单元，继续介绍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飞衣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王元涛的散文《你知道吗？数学家最早都是黑社会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那年我还在长春著名的十一高当政治老师，每晚和生物老师龚彤守在电视机前玩那种坦克轰砖墙的简陋小游戏。与此同时，同寝的数学老师张月柱会在旁边桌子上演算习题，而且一本正经地使用圆规和三角板，几乎忙出了高考前夕的紧张样子。游戏上瘾，我和龚彤常常要把尿憋到膀胱薄如宣纸才肯上厕所。走过月柱老师身旁，瞟一眼他的算草本，他就会羞赧地扬头说，没啥事儿，解几道题消遣消遣。就是说，在他的概念里，解数学题属于娱乐，与看电影差不多。而在我漫长的求学经历中，数学从来都是死敌。高考结束，最开心的事不是考上大学，而是从此再也不用碰数学。我的噩梦一下减少了三分之二。因此，月柱老师让我看到了，这世上真有人能如此热爱数学。由此也就容易理解，何以在2500年前有那么一位大神，仅靠人们对数的崇拜就能建立起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社团。这位大神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。 年轻时，毕达哥拉斯是带着浪荡子的糟糕名声离开家乡萨摩斯的。他迷恋东方式的奇装异服，留披肩长发，他空话连篇，言语怪诞，看起来像个误闯人间的怪胎。然而等他49岁返回萨摩斯时，老乡们对他曾留学埃及的说法深表怀疑，至于说他还曾游学印度，听起来更像个天方夜谭。在遥远的东方，到底有没有一个印度还是个疑问呢。是的，没人能在家乡成为先知，这话耶稣也说过。当初在家乡拿撒勒，耶稣当街向众人证道，说自己是造物主的独生子，马上有邻居粗声大气喊他的乳名嘲笑他。在汉语语境下，相当于说，喂，狗剩子，你娘喊你回家吃饭呢。直冲云霄的哄笑声瞬间将一切庄严肃穆与崇高消解殆尽。毕达哥拉斯遭遇的是同样的窘境，他在萨摩斯最繁华的路段开办学员，想靠教数学为生，但学员门可罗雀，人们纷纷绕道而行，几乎把古希腊的王府井拖累得像长春的长江路一样萧条冷清。 无奈之下，毕达哥拉斯再别家乡，落脚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克罗顿小城，这时他才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光明之神阿波罗的儿子。官方说法为，既有人又有神，也有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，也就是半神。 也许是因为远来的和尚好念经，也许是因为西西里人对神秘事物天然好奇，毕达哥拉斯定居意大利不久就如愿掀起了数学风暴。随之他建立的不是四门洞开的学员，而是全封闭性质的秘密社团，即毕达哥拉斯学派，简称毕帮。他们从前没机会跟家乡人讲的话，现在可以说给西西里人听了。印度是存在的，他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阿拉伯数字，尤其是零的设计堪称奇迹。他说在自然界并不存在零这个东西，而印度人居然敢用一个仅在数字空间里占有位置的零来表示没有，如果不是神奇，那么就必须承认印度人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埃及人的金字塔四条斜边长度相等，证明他们的应用数学相当发达，但把数学从实用中解放出来，让数与数互相推理演化，这样一场数的革命却是由希腊人发动的，哲学家泰勒斯开了个头，到毕达哥拉斯手上最终得以完成。毕达哥拉斯多渴望能与家乡人一起分享这项光荣，但家乡却容不下这个优秀的儿子。讲印度人的天才与埃及人的聪明只能算开学典礼上的欢迎词，想让门徒心悦诚服不离不弃，毕达哥拉斯还需要拿出真本事，至少要让人看到数与数学到底有多神奇。关于数的奇妙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。很多人会遇到一道趣味数学题，要求计算从一加到100。说实话，从小我就对此很头疼，凭我的聪明能够想到肯定不会是从1加2加3开始一路硬加到100，但到底有什么窍门我也找不到了，于是就开始痛恨自己怎么这么笨，将来能干什么，肯定吃不上穿不上，一把年纪了还靠父母养活，想讨个老婆都千难万难。我的思路上天入地，辽阔无比，但就是没法和眼前这道题建立起有效联系。而毕达哥拉斯早就教会了门徒，先把100放到一边，用1去加99，用2去加98，这样一直到49加51会得到49个100，然后再把开头的100和没有伙伴的50加上去，结果马上出来了，是5050。这样的小儿科题如今的小学生一分钟就能搞定，但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已足以让西西里人感觉奇妙了。 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每一个新的数学发现都会激荡门徒的心，而任何人想成为毕帮门徒，在考试时都会被问到数是什么。一些门徒回答，数是工具，没有数我们没法记录，没法统计，没法分类，总之一句话，没法活。这种回答不会让毕达哥拉斯满意，进一步的追问将不太友好，数到底是什么？至此候补门徒必须警惕了，因为事实上数到底是什么不容易讲清楚，就连阿拉伯数字12345也并不是数本身，只不过是记录数的符号。在毕达哥拉斯看来，真正的数是大脑中一个个兴奋点，他们一旦摆脱三只老虎两只羊这些具体事物，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和意志，他们有自己的规则，可以按照与现实完全无关的逻辑进行运算，这才是数与数学最为神奇之处。这样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就把门徒领上了哲学思辨之路，他最喜欢这样为难门徒，数是发明还是发现？如果是无中生有的发明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探索答案？如果是对已有事物的发现，那么它的真正来源又在哪里？难道数就是宇宙诞生之初的内在秩序吗？因此一个合格门徒一定会认为自己拥有打开世界神秘之门的钥匙，他们的内心会因数学而自觉高贵。多少暗夜饱食一顿数学美餐之后，他们内心会发出这样的骄傲呐喊，不懂数学的凡夫俗子，你们将永远生活在蒙昧之中。这就是数学给出的人生意义，发现世界最终极的秘密和最冷静的美。这种发现带来的智力快乐绝不是庸常的吃好穿好可以相比的。就这样毕达哥拉斯用数与数学征服了一群人，让他们为他哭为他笑，甚至可以为他倾家荡产，为他不远千里万里提刀杀人。毕帮内部有成文的规章，这一点似乎不像黑社会，但你要知道规章的内容相当邪异，比如严禁吃豆子。据后世专家分析，毕老师厌恶豆子的直接原因是它会导致肠胃胀气，容易放屁， 而从神学方面看，豆子形似冥府的大门，毕老师说他到访冥府时亲眼见过。在毕邦，每个人的数学发现必须归于毕老师名下，因为他们相信数学发现是泄露天机，容易遭到天谴，而毕达哥拉斯是天神之子，拥有豁免权，把数学发现归于他的名下，实际上是替门徒免祸。毕邦还规定，背叛者将受到惩罚，其中最严厉的手段是活埋，明文规定剥夺背叛者的生命，这不是黑社会又是什么？事实上，毕邦的存在让西西里人都感觉太过诡异了，因此毕邦最终被赶出克罗顿，迁到了另一座小城塔兰托。 全世界中小学生必修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在中国另有学名，叫勾股定理。中国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独自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，木匠做了一个三脚架，按照这个比例下料，直接对得上茶口。毕达哥拉斯不同，他不关心下料问题，他只在树间天马行空的徜徉，结果真就有了重大发现。直角边三的平方加上另一个直角边四的平方，正好等于斜角边五的平方。这样一种等式关系被发现，区别于生产记忆的数学就诞生了。但现在半神毕达哥拉斯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。毕邦一位优秀门徒希伯斯对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产生了迷惑，如果两条直角边都是一，斜边长度是多少呢？今天我们就知道那是根号二，可是根号二的具体数值是多少？是 1.414， 后面连着无穷的数，即所谓的无限不循环小数。这个发现把希伯斯吓坏了，帮主一直主张世界上只有整数和分数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还有这么个无理的数啊。刚开始希伯斯盯着斜边满腔愤怒，你这条线还真邪门，敢让我算不出长度。可转过头他突然想通了，斜边就摆在那里，它的长度是固定的，我算不出长度怎么能是他的错呢？分明是工具有问题啊。被毕老师视为神圣的数学居然无法准确描述这个世界，一想到这个结论，希伯斯的汗就浸透了衬衫。但他没有把这个发现献给老师，而是毅然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了。这种违规之举让毕邦人无比愤怒，如此邪恶的研究成果可能导致数学世界整体崩塌，这将严重危害每个人的利益。毕邦人人撸起袖子欲置希伯斯于死地。希伯斯逃到色雷斯，即今天保加利亚，但是犯我社团者虽远必诛，毕邦也信这个，战狼小组千里奔袭，成功抓获希伯斯，将他投入到地中海。他身躯入海荡起的涟漪好像一枚狠狠敲下的图章，坐实了毕邦的黑社会性质。随后毕达哥拉斯80岁时，塔兰托一位富豪库罗认为遭到了毕邦的慢待，派人放火烧了毕邦，门徒用血肉之躯滚出一条狭路，助毕老师艰难逃脱。不巧跑到一片豆田前，他拒绝横穿，追杀者赶来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。数学黑社会毕竟不是刀剑黑社会的对手，最可惜的是毕老师永远无法知道了发现无理数是希伯斯的卓越贡献，数学世界并没有因此崩塌，反而得到了一次革命性的拓展。 好朋友们，王元涛的散文你知道吗？数学家最早都是黑社会，我们欣赏完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飞衣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再说李庆安苦苦等了一个白天，好容易熬到夜晚，便急忙忙如约前来。他跳过花园，摸到太湖石旁，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，定睛看去，却是梅香躺着。他以为梅香喝醉了睡在这儿，仔细一看，只见全身是血，梅香被人杀死了。他十分害怕，慌忙跳出墙外，悄悄溜回了家中。再说王润香一直在房里等梅香回来，久等不见踪影，便亲自到后花园里来看个究竟。好不容易摸到太湖石旁，只见梅香躺在地上，已经被人杀死了。润香吓得没了主意，把管家老妈子叫来，把白天如何在花园里遇到李庆安， 如何相约赠银等说个明白。老妈子听了一口咬定梅香是李庆安所杀。润香心地善良，她想这事情人命关天，如果惊动官府，李庆安怎经得住拷打，一旦招认，谁人能救他的命？又想到李庆安本可用功读书，一旦金榜题名，他俩便能成就好姻缘。如今不仅一切都成了泡影，而且李庆安性命难保。想到这儿，润香好不伤心，她恳求老妈子先别声张。老妈子说这事可瞒不住，他把王德富叫来了。王德富毫不犹豫，张口便说这还用问，肯定是李庆安这小子只为我毁了亲事，他怀恨在心才把梅香杀了。当晚王德富要老妈子拿着刀子与他一同到李家去，李家父子否认杀人之事。王德富要李庆安伸出手来，李庆安刚刚跑回家里，手上沾着梅香身上的血迹还没洗掉。王德富见了劈手揪住李庆安，好啊，两手鲜血还不是你，衙门里有清官，我和你见官去。王德富说的清官姓贾名虚，是祥符县的司法官，专管县里驴吃庄稼马吃豆斗打相争出人命之类的事情。这位贾大人专干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勒索钱财的缺德事儿。这日升堂理事，王德富喊冤叫屈，状告李庆安杀人。贾诩对这等事司空见惯，不问情由，吩咐衙役先打原告一顿杀威棒。王德富世故老道，对贾诩这一手早就料定，听说要打他并不惊慌，只向当差的伸出三个指头，当差的一看便知这是愿出300两银子的意思。这当差的岂是善主，喝道还有两个手指头有毛病怎么着，为何不伸直？王德富只得伸出5个手指头。这么着王德富的杀威棒便免了。贾诩心中有了数，着令李庆安从实招来，不招便打，打了还不招再打。如此几番拷问，年轻稚嫩的李庆安被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囚禁死牢。按当时的律令，县里判了死罪还要送到州府批复。新上任的开封府府尹是御笔亲批的，他满脸胡子，名叫钱可。钱大尹是当时有名的公平正直的清官。这天他升厅做衙，差官送上一纸公文，内容是李庆安招认杀了梅香已被判斩。钱大尹命差役带罪犯上堂，要亲自审问。李庆安被带上堂时好不凄惶，他看到蜘蛛网里一只苍蝇被粘住挣扎不得，恳求老父救下这只苍蝇，李荣祖依从了儿子。这事儿让钱大尹看见了，他打量了一下李庆安，见是个年轻文弱的书生，再看看凶器 是一把很重的屠夫才拿得动的大砍刀。钱大隐心中便暗暗生疑，他向差官查问案情根由。差官说，罪犯已经招认，第一审已经判斩，请他赶快批复了事。钱大隐正要举笔批斩，谁知被李庆安救下的苍蝇飞来抱住笔尖儿，不让钱大隐落笔。钱大隐赶走苍蝇又要下笔，那苍蝇又飞来抱住笔尖儿。如此两次三番，钱大隐令差役捉住苍蝇装进笔管，用纸塞住，不料笔管爆裂，苍蝇仍飞出来抱住笔尖儿。这真是怪事，钱大隐怀疑这桩案子里有冤情，吩咐先把李庆安拘押在一个庙里，命衙役待李庆安睡着后注意观察，如果说什么梦话立即记下。李庆安睡着后果真说了四句梦话：非一两把火，杀人贼是我，赶得无处藏，走在井底躲。差役记下这四句话，呈给钱大隐。钱大隐琢磨了一下，非一两把火是裴炎二字，杀人就是我是说裴炎应是凶手，又从赶得无处藏，走在井底躲两句料定凶犯藏身之地必有个井字。钱大隐猛然开窍，差两个得力的衙役到本地棋盘街井底巷去侦查查访。两个差役来到井底巷的一家茶楼卧底，从茶三婆那里得知，这巷子里有个卖狗肉的裴炎，平日里欺负百姓，讹人钱财，打架斗殴，伤人性命。茶楼要是得罪他，他便摔壶打碗，甚至把茶阁里的门窗都搬下来。这一带的人都把裴炎视为虎狼，又恨又怕。两个差役一听，找的正是这个裴炎，便商量了一个计策，要捕捉这个逍遥法外的凶手。差役中有个叫张红的，装扮成卖旧货的货郎，把杀梅香的那把刀插在担子上。一会儿裴炎的老婆拿着个刀鞘来配刀子，他从货郎袋上取下刀子插进刀鞘，圆刀配圆鞘，严丝合缝。这婆娘也是个泼货，说这刀子原本就是他家的东西，就该原物归原主，拿了刀子就走，不肯给钱。这下正中张红的计谋，他拿住裴炎的老婆要他招供，不招便打。这里正闹成一团，那裴炎喝得醉醺醺的来了，他是到茶楼来收狗肉钱的。来到近前，见老婆跪在当街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老婆说，我都招了。裴炎一听事情败露，倒也痛快，对老婆说，你这一招我便死路一条。公差便将他绑了去见开封府府尹钱大隐。在开封府大堂上，钱大隐问裴炎，是你杀了王员外家的梅香吗？裴炎有个亡命劲儿，直认不讳，是我杀了梅香，这事儿跟李庆安没关系， 你要饶就饶，不饶杀了我就是了。案子到此总算冤情大白，钱大隐下令把所有有关的人统统带上堂来听他宣判。他对李庆安说，真凶已经拿住，没你的事了，回家去吧。李庆安绝处逢生，欢天喜地地走出大堂。他父亲李荣祖却对王家余恨未消，不依不饶。他说，既然真凶拿住，说明王德富当初是诬告，万一真凶手没抓住，岂不是白白送了儿子的性命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放过王德富。老头回到大堂喊起冤来。钱大隐听了他一番诉说，觉得言之有理，命李荣祖和王德富二人下去自己商量怎么解决。王德富自知理亏，又怕钱大人追究，想跟李荣祖私了。他央求女儿润香出面向李家父子说情，还表示愿意倒贴陪嫁，让润香与李庆安成亲。李家父子看在润香的情面上，不再追究，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李王两家私聊以后，一同去见钱大隐。钱大隐同意两家讲和结亲，另判裴炎杀人偿命，处以死刑。此外，罢免贪赃枉法的贾诩的官职，赏了破案有功的两个差役。为了表示对李庆安的同情和对新婚夫妇的祝贺，他还把自己的俸钱送给李荣祖，为儿子办喜庆宴席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飞鹰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。